1566，65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喜剧电影《狂人皮耶罗》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溪电影院放映。影片于1965年上映，是法国国宝级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事业转折之作。导演在片中把一对男女的逃亡转化成一个存在主义的浪漫故事，同时加入了对美学叙事艺术的思辨。刘岩、濮存昕主演的电影《与往事干杯》明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由夏刚执导的电影以少女的眼光为线索，交织着成长的阵痛、家庭的危机与破裂、生死的欲望与宿命，在体制与观念的束缚当中经历了破壳的艰难与痛苦，讲述了一段充斥绝望与力量的女性故事。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生命之树》明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影片曾荣获戛纳金棕榈大奖。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通过讲述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故事，表达了创作者对生命的看法。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之消费升级下的电影发行新渠道论坛近日举行。优酷事业群副总裁刘开洛表示，优酷将发挥互联网优势，探索新的发行渠道，为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增量发展。由乔·德特杜巴执导，杰森·斯坦森、李冰冰、赵文轩等人共同出演的动作科幻冒险电影《巨齿鲨》近日在上海电影节期间举行发布会。杰森·斯坦森透露，自己在影片当中与鲨鱼有近身对决，而李冰冰则表示自己在拍摄时克服了恐惧，几乎憋气到窒息也坚持了下来。影片将于8月10号在全国公映。今晚北京卫视跨界歌王特别节目将播出吴秀波和刘恺威特辑。两位跨界歌手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演绎都不是简单的唱歌，而是通过歌声讲述自己的故事。上周东方卫视综艺青春同学会开启了新一轮的重聚故事，韩东君、王天辰、梅婷等人纷纷亮相。今晚播出的新一期节目当中，同学重聚的欢笑和感动将遇上大戏公演的压力。话剧导演吴比带着两个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CG 化前来，面对两部经典剧作，他们将作何反应，会带来怎样的舞台，敬请期待。今晚江苏卫视《无限歌谣季》将迎来大家期待已久的情书演唱会。与上一轮创作主题写自己的今生第一次不同，这一轮五组搭档通过搜集别人的故事来汲取创作灵感，书写动人情歌。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故事板块正在进行。本周日下午2点半，在单向空间爱情海淀将推出戏剧沙龙活动。魏晋风骨今何在，从传世绝曲到跨界名家话剧，广陵散与他背后的光辉时代，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广陵散艺术总监徐英、编剧唐玲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交流。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报名页面，如果您对魏晋传统文化、竹林七贤感兴趣，如果您是传统戏剧、戏曲的爱好者，欢迎与我们一起穿越到这个中国历史上个性张扬、具有审美意味的魏晋时代，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风骨。您只要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姓名加性别加年龄加职业加手机号，我们将随时抽取现场参与观众。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回升明显，本市处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代班主持道道。 最近这个世界杯真的是太好看了， 如火如荼啊， 看得我都不想看电视了。 我跟你说，看得我先每天黑眼圈挂在脸上、 要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呢，生活永远比戏剧精彩啊。你看现在这个足球每天晚上都有你意想不到的进球，比这个拖泥带水逻辑还乱的电视剧那是着实不知道好看到哪里去啊。 真的，就是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对葡萄牙那一场踢的真的是太精彩了， 是吧？ 对，而且呢其他队也都真的是状况频发，不是少一个人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你说无论是从演技啊，球技是不是、 球技不是演技，不是演技、 还是说现场导演教练啊、还是说 裁判 啊等等吧、都比现在的电视剧要好看呢。 那可能大家都会说，那你们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一竿子打翻了所有电视剧呢？ 至少打翻了这两个月的吧。 好吧。 那你看我们这个四点有戏很难做呀、很让我们的编辑为难呀、 怎么办 怎么办呢、我们想了想啊，找点和足球有关的电视剧吧。 就不是最近两个月的了啊。 其实要说还真有一部叫《旋风十一人》，大家喜欢看吗？ 是最近的吗？ 不是。 哦， 喜欢胡歌的人肯定不会落下，胡歌和江疏影演的。 哦，这两个曾经也是在生活当中啊。 曾经。 对，曾经。 当相爱已成往事。 好吧，但是 在这个戏里面他们是收获了美好的爱情。 嗯哼， 这说的是什么呢？胡歌是演这个足球教练、带着一群高中生啊，不断的打比赛，让这个球队原来从一个特别烂的队伍变成了啊，就是很强的一个队伍。 明白了。 那么这球员呢也收获了一些这个朦胧青涩的校园恋情。 嗯， 这个戏当时拍的时候啊真的是在踢球。 其实胡歌还好，我觉得胡歌拍戏是非常认真的，就是他无论是拍什么样题材的电视剧他都会去认真的去前期准备。你看他在开机之前他就和一众的那个足球少年在青岛基地接受专业化的足球训练，然后开机之后演员们每天收工也是有培训的，要不然你做不到那么专业，是不是？ 是。虽然说在戏里他是一个动嘴的场外教练员，但是在戏外他基本上都参加啊， 实打实的。 我觉得这样的剧组也应该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对，这也是良心剧组了。 你看这个是吧，拍足球的去踢球是吧，会不会是拍这个法医的呢真的去解剖呢？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难度。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最近的一个新剧啊，叫做法医秦明。 法医秦明很火的 啊。是。那其实说到这个旋风十一人呢，是16年4月份开播的、当时这个评分是 7.0， 还可以、 还可以吧，是吧？但是呢就是说和胡歌 主演的差不多是在同时期播的伪装者呀、琅琊榜，那还是差了一截。 当然了，伪装者和琅琊榜在那一年简直是啊，可以这么说，再次把胡歌推向了人生巅峰。 所以后来人出国去了是吗？ 从人生巅峰他可能有点受不了这样万众瞩目的感觉。 这个粉丝太热情了、我到美国避避风头啊。 对，我觉得胡歌也是很低调的一个人，非常好。 好，那再来说另外一部港剧吧，叫功夫足球，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 功夫足球看过。 大家还记得张卫健的那个行头吗？ 啊，记得。 光头， 光头、 还有容祖儿、黄秋生、罗家良。现在来看这个戏啊，你会发现当年的主角怎么那么帅呢？因为这是03年的港剧，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 我的天哪，03年到现在都15年了。 是，当然这个戏呢也拍出了我们中国球迷的美好的愿望，就是中国足球终于往前进了一步了。你说中国足球前进只能在戏里吗？ 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啊，中国足球一定会在现实当中也是往前进一步的。 我想说是错了，还会在梦里。 好吧，你这咱们要有信心啊，还是要向前看的啊。 是的， 对，我们再接着说回到这个功夫足球，当时还有像这个阵容，你现在来看都是非常非常大牌的了，对吧？像容祖儿、黄秋生、蔡卓妍、吴君如、罗家良，除了张卫健之外，这些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再加上张卫健主演，哇，这剧能不好看吗？ 我觉得这戏里面加入了吴君如，那就不仅仅是励志了， 那是搞笑。 搞笑。好，我们希望笑着把中国足球踢进世界杯啊！ 哈哈哈哈。 其实要说专门以足球为题材的电视剧，还真的不是太多。 对。 但是呢，体育题材的剧还是不少的。最近有很多跟体育挂边的这个 IP 剧哈、在这两年扎堆的开拍。 是吗？ 但是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些剧处在这个半悬浮状态，就是给大家一定的距离，有疏离感。 哦，是吗？播出效果不佳。 对，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段哈这个歌曲。 嗯， 这个旋律肯定会让很多朋友热血沸腾。 我呀， 直到世界的尽头。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日本著名运动题材动漫剧《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我跟你说，这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真的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咱们80后这代人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从《灌篮高手》啊、《足球小将》啊、《美少女战士》开始看起的。 你最喜欢谁？ 《灌篮高手》里面吗？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流川枫。 不是樱木。 不是，女生其实都喜欢流川枫，因为流川枫长得帅嘛，所以男生就会说嘿肤浅。对，但是你知道现在《灌篮高手》这个它的原作者应该是井上雄彦，还是他的 没有播出的那个手稿现在已经拍到80万了。 哦，是吗？ 有人愿意出80万，应该是人民币。 哦， 对， 所以 然后去买，但是它都很高的价格。 这算是经典的一些衍生品，或者是周边品吧，哈。 对。 你看这个叫热血狂澜，这是国产的网剧的名字哈，用了它的这个旋律做主题曲。本来是希望借这个 IP 吸引很多人，但是发现又是中文的歌词，又是陌生的一些演员在演，结合在一起，有人说这一戏是无声无息的开播，无声无息的结束。 对，其实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动漫，然后现在有很多那种动漫大 IP， 就是二次元的，然后就是会有人，包括投资方，包括导演，会有想法说，哎，我把它改编成一个真人版，但是真的超级有难度。首先，你从人物还原上就很难做到，再加上如果你的剧情如果拍不出来漫画或者说动画片给人的效果，那你基本上这就属于砸锅了。 对， 嗯。 就像你说的什么灌篮高手、足球小将，还有排球女将，这些比起现在的这些电视剧来说呢，它还是比较贴近青少年的，或者说青年人的这种内心世界，也符合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啊。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拍出来的东西有点变味儿。 嗯， 你比如说吧，就是今年3月咱们的电影院线上映了日本拍摄的乒乓球题材的爱情轻喜剧，叫恋爱回旋。 哦， 这个呢是打造两位中国乒乓球手隐居日本成为主教练的这样一个形象。 哦，是这样的。 对，很多人就想，那这个咱们中国怎么没人去拍呢？是不是？啊，你中国人的题材，中国人怎么不去操作呢？是不是？那同样与之对应的是咱们翻拍了一个日剧 IP， 叫做求婚大作战。 对， 你看过吗？ 我看过。 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现在的中学生会去打棒球，特别少。 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可能学生们啊，课业繁重，这个压力特别大。 对， 你别说棒球了，连体育课恨不得都得让自习给占了。 对，你就是说日本人，他们很多人打棒球，我们可以理解。那你翻拍，你不能把棒球改成乒乓球啊。对吧？ 对，你可以改成我们就是学生们更贴近我们的日常。 所以很多人就说看不懂啊，有一种就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悬浮状态、疏离感，对不对？你把这个 IP 原文照搬，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灌篮高手》也是，所以大家感觉起来就没有太多的共鸣。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把这个运动题材的主题和青春校园的这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它并没有变成我们原来看到那些动漫的那种，就是又有励志又有搞笑， 对，又有感动什么的， 同时还有运动的那个成分，最后就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就变成谈恋爱了，对吧？本来有人说是男性角色在充满荷尔蒙的较量当中不断提高的这种热血的戏码，结果变成啥了呢？变成男性角色在争夺女性角色之间不断沉沦的狗血戏码 啊，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走这套路了。 不管你是什么题材，最后怎么说呢，那叫万变不离其宗，都能给你变回恋爱偶像剧 啊。对对对，就变成偶像剧了是吧？ 对， 其实你要说这个灌篮高手， 嗯， 难道没有一点点那个青春萌豆的？ 有啊， 也有啊。 对呀、 啊、对， 其实像灌篮高手它是分题材的嘛，不管任何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它都是有一个大的题材限制，你不能什么题材都最后归到同一个题材上，对吧？ 就你说的流川枫、 对，就比如说 谁喜欢他来着？ 晴子非常喜欢流川枫、 那个樱木花道喜欢 樱木花道喜欢的是晴子，所以一开始就是樱木花道会跟流川枫那么的就是较劲， 是， 然后最后是通过在一起打球不断不断不断的磨合，到最后两个人就是那个经典的一幕、然后两个人终于合作赢得了那一场球。其实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它是由恋爱而引发的，串起来的， 对， 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效果，这个才是大家想看到的东西。 就现在大家都挑明了， 对，现在大家都挑明，上来就是无论如何先恋爱，不知道这个恋爱怎么发生的。 是是是，其实我们刚才所说这些经典呢，恋爱是朦朦胧胧的， 对， 是那种你可以 去意会的，它不占主要成分。 哎，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朦胧感才会衍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想法 啊。所以你看，本来是个好题材是吧？ 对， 咱们给这个弄歪了。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收视率都不是很高。 嗯， 你比如说15年 当时在湖南卫视播的《旋风少女》， 那个 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对，那个还是很有人气的， 是吧？ 嗯， 1.68 的收视率， 嗯、 在2016年播的二也有1.072。再到后来、嗯、比如说什么游泳题材的浪花一朵朵啊，只有 0.873 的收视率了、 嗯、 还有 就是很多再往后别人就不知道了， 嗯，包括前段时间演的那个我的体育老师、哦、也是没有什么声响，就跟你过年放那个擦炮似的，咔擦出来满心期待结果哑炮哈。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那刚才我们是回顾了一下和足球或者说和体育题材有关的电视剧啊，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行业剧，叫法医秦明二清道夫。其实一般来说、嗯、咱们的电视剧能播续集就证明第一季获得了不小的成功，比如说有什么狄仁杰啦，是吧， 嗯， 还有什么， 对啊， 这个乡村爱情就不用说了， 乡村爱情那是系列季播剧。 对对对，就是但凡他能开播二，他能拿到投资，证明第一季还是不错的。 是的， 是吧？所以这次呢，在搜狐视频和芒果 TV 同步播哈。那现在呢，评分不是很高，大概是6点多分。 哎呀，这个6点多，真的只能说是 刚及格吧， 中等，中等、嗯、偏上一点点。 因为很多演员都换了，第一季有张若昀、焦俊艳还有李现，现在呢就换成刘东庆、刘畅和于莎莎，可能观众了解 理解接受还要有一个过程。 是的， 嗯，不过呢这个主角秦明的戏，他的形象还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来听一段、嗯、他在戏里给下属讲解剖式规矩的戏。 第一，我讨厌阿谀奉承，以后不用当着我的面说赞美我的话。第二，你要记住现在所有的用品的摆放位置和方位，以后你要每天清洗，然后按照现在的位置摆好。中间的间隔不能少于3厘，与托盘周围的距离不能少于5厘。 为什么？ 第三，以后在我说话的时候不能打断我。刚才我说的那些只是我的个人习惯。第四，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追求效率，以后我布置给你的工作你都得一丝不苟地完成。除此之外，你对我有任何的异议都只能通过书面形式向我表达。 就是我给你写信呗。 第五，没有了，我想要再跟你说吧。 好的， 开始工作吧。 我来吧。 哎，听完这段戏大概会对秦明的为人行事风格有一个印象。其实这种悬疑剧啊、 嗯、 最重要就是剧情。 是的 啊，第二季呢整个剧情的方式就有所变化了，现在呢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从头到尾有一个大反派在对抗，中间呢、 哦、 每2集左右插一个小案子。 哦， 哎，就案子整体而言呢，第一个案子没什么好讲啊，基本上就是引出大反派清道夫。 清道夫是个反派啊。 哎、对， 能不能起个霸气点的名字拜托。 第二个案子情节呢还有点悬念啊、 嗯、 节奏还可以。 嗯， 第一季呢就是有观众批评说这个法医怎么干了好多这个刑侦警察该干的事儿，是吧，痕迹检验该干的事儿、哦、都由法医干了。 哦哦哦，这一看这观众就是业内人士。 对，因为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非常火的美剧拍了很多季叫 CSI， 就是犯罪现场调查。 哦、 嗯、这个戏非常好看，我跟你讲这个戏啊，是 你觉得好看的点在哪儿， 就是他首先啊， 嗯， 他专业。 专业、嗯、 啊，先不说我觉得好看不好看， 嗯， 这个戏已经成为美国警方的 学习的教材了， 真的， 包括英国、日本以及法国的警察都把它当成了一个必看的案例，某种意义上的反恐教材。这个戏呢，就是他拍了很多季，而且收视率在美国非常高，而且还获得了就是美国的金球奖的最佳系列剧奖。因为这个戏有一个顾问，他就是在洛杉矶的安全部门做了15年的犯罪现场的调查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一个犯罪现场，你比如说这个子弹是怎么打进人体的，是吧？这然后呢，是现场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反推，是谁是谋杀人，这个背后有哪些重要的线索。其实在第一季刚才说的这个法医秦明当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就是这个本来是警察该干的事儿，还是法医全干 全给干了， 对， 这样才显得法医厉害吗？ 无所不能是吧？ 对，但其实这样的话就是会给不懂的观众有一些些的误导，因为这些并不是法医该干的。 但是目前来看第二季这个毛病好像克服了，就是尸检和破案的过程还是能够让大家接受。当然开播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哈，有没有可能日后还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逆袭 啊、 反转啊，我们还接着来看。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今年是2018年，今年是中国电视剧60年啊。那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回顾了一下，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到80年代有哪些经典的电视剧，那从90年代， 那我觉得应该很多吧，80年代就八几年 对 那会儿吗？ 那是算是电视剧的一个起飞， 对，黄金时段。 到90年代的时候，那真是好作品满天飞啊。好，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国产电视剧的一些经典戏，稍见。 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

你废话儿。 但是我要说导演大概是。 导演，其实现在如果要是说把这个导演的名字报出来，大家都知道。 对，导演是卢小薇，还有赵宝刚。 是的。 对，主角大家都知道啊。张凯丽、李雪健啊，等等。 对，孙松、蓝天野，我的天哪，还有黄梅莹。 这是90年代播的。要说这个戏播了之后，那叫做什么呀？万人空巷。 真的是，就是这部戏。拍完了之后，所有的婆婆都是按照慧芳这个标准去找儿媳妇了。 那你们家当时的家庭关系怎么样？ 对，不是那时候我刚刚出生还不懂。对， 所以应该说这个戏呢是还比较以写实的视角来直面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家庭关系。那再往后一点呢，就是《封神榜》。 封神榜那这属于港台，对，港台的电视剧。哇，那时候如果要是在电视台看到一部港台这个的电视剧的话，会觉得哇，这个武侠片好神奇。 对，它应该是港台，就是和大陆合作拍摄。而且《封神榜》这个戏吧，不用多说。在服装上面是有这个开风气之先河的创举啊。 而且那个就是现在他们说是五毛特效，但是在当时觉得哇，好震撼呀。 对，而且你想90年代大家的这种思想意识还是偏保守，突然在电视台看到这么一个封神榜在这个穿衣服上面那么大胆的戏啊，还是让很多人目瞪口呆啊。 对，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部剧应该算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聊斋。对，我真的是超爱那部剧的。 是， 对， 播封神榜和聊斋的时候，说实话你怕吗？ 我聊斋的时候是真的怕，不然我不会到现在还记忆深刻。我记不住那聊斋到底讲的是什么，但是它前面那个那个火，再加上那个音乐， 对， 那特效，哎呦，我就已经不知道跑没影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记得就是有一个小屋子，灯光比较的昏暗，然后呢，又时不常的出点那个音效出来， 对， 有点瘆啊。这是我对于聊斋的一个，不说情节啊，就是那个场景啊的一个 记忆点。哎，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待会儿就是下了节目，我去看一下那《聊斋》。可能现在在看他的片头，说：“哎，当时就是这样的吗？” 对，仅仅过了1年啊，又有一部完全不一样风格的电视剧播出了。其实它应该来叫，应该算是有点这个情景喜剧的感觉。编辑部的故事，1991年播出的，才25集， 很有意思。这个。 这也是赵宝刚导演的， 所以赵宝刚导演真的非常棒啊！ 就是大家可能记住的是东宝是吧？记住的是葛玲， 对。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背后的导演也好，编剧也好，都至关重要。 当然了， 这个戏也算是开先河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算是第一部电视系列喜剧，原来没有过，而且这里面的人物的角色，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形象，包括歌曲，包括这些现在看来就是一些大腕都在里面有客串， 那当然了。 再包括就是里面，时隔20多年，它里面的一些道理似乎还让我们记忆犹新啊，也觉得有，也觉得没有过时。 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在一些网上那种鬼畜剪辑，然后又把之前的编辑部的故事，包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我爱我家》当中的部分片段拿出来，然后大家觉得哇，看得好开心，但是看完之后笑完之后它还能让人回味，我觉得这点就很难得。 你还记得哪一集 啊？ 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的故事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爱我家》那我还是真的正经看过好多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什么的？我说编辑部是，你说《我爱我家》 好 吧？ 好。 我记得有一集是张国立扮演的，张国立演的那个人呢、有点女气，张国立很少演那个角色 啊。对呀、啊， 对，你现在大家有空可以去找一下这个视频，张国立演那个阴柔的那个范儿啊，演得非常到位。 哦，真的吗？ 对，还有一集就是还挺符合现在的心态，就有个人去别人家做保姆，然后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结果把那个主人赶到外头去了，保姆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哎、这怎么能这样？ 对，你现在来看来的话、也有很现实的意义啊，就是很多人眼高手低啊， 对不对、哦、啊？挑三拣四啊， 啊，对， 不好干活啊。 嗯、哦，对，这个其实你别说，跟时下的某一些情形，还真的是能够对应上。 再说我爱我家呗。 对，我爱我家，我爱我家这个就更经典了。94年，这个应该是第一部情景喜剧，正式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然后这里面像这个老爷子文星宇。贾志国、和平，这都是剧里人的人物，贾圆圆。但是现在你看这些演员，包括杨立新老师啊、宋丹丹老师，还有像这个文星宇老师，包括葛优，葛优老师、梁天老师都在里边，这些也都是大腕儿。而且导演英达，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情景喜剧教父。 前段时间他们又拍了一张合影，只不过里面 很感动， 少了一位啊、嗯。 是的， 是的。那你看我爱我家、你还记得哪些有意思的片段？ 就是有意思的片段有很多，但是我就是单拿出来说一个，其中的一段叫春生。我记得这个季春生是葛优演的、然后呢他就是一个特别穷困潦倒但是又不务正业的人，某一天呢来到了和平家，然后饿的哇真的那叫面黄肌瘦，真的像那个从煤堆里面拎出来的人一样、然后再加上那个头型，就是葛优瘫嘛，往床上一瘫。和平说，一开始大家都特别热情，说：“哎呀，你看别饿着啊，那个厨房里有饺子，你去吃吧。”然后没过一会儿，出来了。哎呀，怎么这么快？没事，你多吃点儿啊，不用客气。说、吃完了。对，然后那么多饺子，一会儿就吃完了。反正后面还延伸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什么那个葛优说就假装啊，我不行，我要去摸电门，我要从这跳下去。后来就是也因为这些闹剧引发出来一些深刻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当时一些情景喜剧特别珍贵的一点。 还是怀念那个时代是吧。我爱我家开播的那一年啊，其实还是另外一部大戏啊筹拍的那一年 哦， 就是水浒传。 哇， 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好汉歌啊，就是水浒传的主题曲。 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如今孤凭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水浒传》啊，拍了3年半。 哟， 你说这个《水浒传》，那原著就那么厚，再加上里面有那么多个人物，人家才拍43集。 对，而且是3年半哦。 你要说搁现在的话，不拍个100集，那这演员的成本都收不回，是吧？那么多角色呢，是不是？ 就是。 嗯。 所以就是我老是觉得你像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沉下心来，就专门的是热爱一个东西，然后我去慢慢的去打磨它。所以当你用心投入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出来之后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 现在基本上2个月出炉。 前段时间水浒传的部分这个原班人马啊，还又在中央电视台聚了一次，相聚了一次。你就能发现这些演员对于当年在一起拍戏的那种情怀呀，或者是对于这个戏的热爱程度啊，一点都没有减轻。大家有空也可以去搜一搜，你发现哎，你看看这些人物啊，岁月在他们身上啊都有哪些影响。再说另外一部吧，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就是《三国演义》了。 哦， 《三国演义》现在似乎都没有被超越。 非常的经典， 包括这个《红楼梦》。 《 红楼梦》虽然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小戏骨版的《红楼梦》，是吧？ 而且还有翻拍版的，就很多版本的。 但是尽管如此，都没有超越。不管怎么说，现在你看这些电视剧，你会发现它的情节稍微慢了一点，是吧？你会发现这个服化道稍微粗糙了一点点，但是不能够被现在的这些网剧也好，或者是现在的这些。因为投资哈，那个做成很大规模的剧所影响的是那些演员的演技，以及当时这些剧里面的一些原声的音乐，目前都没有被超越。 对的。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很关键的，就是编剧对于这个名著改编的这样的一种驾驭。现在的这个历史剧也好，或者是现在的这样一些古装剧也好， 其实我们包括今年我们追的一些，包括这个《琅琊榜二》啊，《风起长林》 啊， 这是算不错的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算良心的了。现在咱们没什么，观众的要求也变低了，因为没办法，实在是你挑不出来能跟之前的电视剧去媲美的这样的作品。 是， 因为是我的个人感觉是，现在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演员的演技。然后呢，包括演员的这个面容，因为当时还是纯天然的多一些嘛，是不是？对。 还有就是现在拍古装剧，你发现没有？就是喜欢 现在 用年轻的流程。 没错。而且现在的古装剧也好，武侠剧也好，它的年代包括是什么，都是虚拟和架空的。 嗯， 你不能说真正去还原历史。如果真的是完全跟历史一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以目前的这些。全方位来衡量是拍不出当时的效果的。 嗯，那其实在90年代真的还有很多优秀的电视剧，比如说宰相刘罗锅啊， 嗯， 这是把几个角色给演活了。 嗯， 可能大家不太记得这里面的一些情节，但是会记得王刚演的这个和珅，还有李保田， 李保田，对， 演的这个刘罗锅，他们那些形象啊， 嗯， 他们在剧里的那些肢体语言，那些眼神，那些动作啊， 嗯， 包括他们自己的台词， 嗯， 那这些可能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嗯， 这是这个古装剧啊。 对， 90年代末期的时候也开始有青春偶像剧了。 哇，那个大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啊，那个时候，像八零后一些82啊83这种。正值是花季雨季的年龄，这部戏一出来，大家简直是，太喜欢了，就感觉他写出了，哎，或者说拍出了他们向往的一些生活。 哎，你刚才说到了花季雨季，我倒想提一下，其实也有一部， 你是说《17岁不哭》吗？ 不，那是后来了，叫《16岁的花季》。可能 16岁的 没看过， 我没看过，我看的《17岁不哭》。 对， 嗯， 那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校园的剧集。青春期， 对， 后来才有了17岁不哭， 是吧？ 所以90年代作为电视观众来说是非常幸福的。 是的。 好，那还有一个戏啊，它是叫做跨世纪了。 嗯， 《还珠格格》。《还珠格》第一部是98年的， 哦， 第二部99年，第三部是03年的。 嗯， 那进入新时代啊，进入新世纪了，那这个艺术上面有一些。这个提升，还有呢，就是在技术上面也有了一些变化。 嗯， 所以有人说，这个时候呢，中国电视剧是艺术趋于成熟，大众的文化的趣味性和艺术作品的专业性也开始融合，有多元的这种格局出现了。你比如说有《亮剑》， 啊，对， 是吧？那还有《武林外传》， 是的， 还有《士兵突击》， 是的， 还有《奋斗》，哎，等等等等，你包括。最近这些年播的《潜伏》啊， 嗯， 《甄嬛传》啊， 嗯， 啊，包括《琅琊榜》啊， 嗯， 啊，包括这个《我的前半生》啊， 《我的前半生》 啊， 对，这些也都算是热播剧。 嗯嗯，你就看，就是确实不得不说，如果从大的维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电视剧的它的这个视角还是更宽了，它反映的深度也更深了。 嗯， 另外就是这戏里面的这种情节设计哈，也更加的。高级了，所以说我们观众的审美也被他们所教育了，也提高了。 对，其实也不是说之前的电视剧大家都说啊万人空巷有多高收视率，现在的电视剧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个呢？除了部分的电视剧是可能各个原因导致它质量上并不是那么的上乘之外，大家现在的选择也很多呀， 嗯， 网络也好，电视也好，融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渠道，看电视的有多少？那所以说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关注，那现在可关注的点也多，所以任何一个拿出来都不可能达到之前万人空巷的这样的程度。 对，那倒是啊，嗯，不过你现在回忆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些呢，他们基本上呢都能够反映现在的现实，或者是影响到现在的大家的这种价值观。 嗯， 你比如说《士兵突击》也好，《奋斗》也好， 嗯， 你甚至连这个古装剧哈，《甄嬛传》也能够反映出， 啊，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中，发售电话呢是 400-919-6100 400-919-6100。那么胡老师，关于这次发售还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是实名制认购嘛，请大家在拨打电话前呢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需要登记来给您排号，先进先得，订完即止，也请大家配合理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代购有风险，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好的，再次感谢胡老师的介绍。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呢共由三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298元一套。预约电话呢是400-919-6100 400-919-6100。由于中国区配额稀少，仅通过电话实名制牌号的方式发售。最后的一点时间，把发售电话再报一遍：400-919-6100 400-919-6100。我们下期再见。 做到风险投资谨慎。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琴即食海参。 嗯，大家好，买海参找小琴。小琴呢是从1999年就做海参了，我们今天2018年做海参第20个年头了，可以说非常的专业。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呢是我们的即食海参，是明星产品。以前啊，咱吃海参都是干海参，还得泡发， 对，时间比较久， 麻烦，然后还不会做。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即食海参，小琴给您发好了，打开就能吃。然后呢，今天这个海参呢是3年左右的，咱夏天了嘛，你看体能消耗也大，有流汗，需要营养，活动量多啊，身体需要，你不能光消耗呀。这时候补什么呢？吃海参。而且海参里面18种氨基酸，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我们的5微量元素，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包括男士要补的精氨酸，女士来说的话更美胶原蛋白，咱们孩子来说 DHA 脑黄金，包括对老年人好处的海参皂苷次参粘多糖，是你吃一口海参全家人都能补的好海参。 对，但是海参跟药还不一样，药可能你今天吃完明天可能就会有效果。 对， 海参得天天吃。 海参是让你循序渐进，身体有变化，身体素质提高了。像我们很多会员说吃海参这些年什么感觉，我就感觉有劲儿了，体能好了。所以说咱们吃海参讲周期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90头的海参，这就是吃海参的一个周期。你不信你定一组回去看，你吃3个月下来身体一定有变化，起码咱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就比别人跳的曲子多一点。 说到小琴海参，其实我们市场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小琴海参的门店，包括超市当中也都有。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组合呢，去门店当中都能看到。 对，全国300多个门店都有我们今天这款海参。你说买3年左右的，要30克左右一根的，专柜上价格就是59元买一只。你这一大包10头呢是590，我们今天9大包90头在专柜要5310，这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打折的话，说句实在话，专柜能打点折，你会员打个95折，赶上过年大活动打9折。你打完折的也得4500以上啊。 对， 但是今天我们是1380元，只在我们北广购物才有的活动和优惠，而且额外给大家再送100克的新中黄小米，再送10大袋。所以今天90头海参吃3个月，连续吃，天天吃，你才花1380。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有一点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张提货券， 特别方便。很多人说我家里有海参，我还没吃完呢，但我听你们这个太划算、太优惠了，我还想买，放不下怎么办呢？提货券拿回去，你先把这名额占上，什么时候家里吃完了想吃的，你再打电话，我再给你额外再送。再给你送过去的时候，运费也是小琴来出的，您不用花运费钱。所以很多老会员懂，他就3组5组赶紧赶上这优惠啊，多订几组囤下来。 提货券上面的这个价位啊，就是5310。 对，你送人也很有面子，你一送人家5000多的大礼，你才花了1000多。 今天带来的是专业做海参做了20年的小琴海参。 对， 然后呢，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即食的海参。即食海参吃法非常的简单。 对，特别简单，你在家你说炒个菜，海参韭菜炒鸡。